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翘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歌剧《楚庄王》明天继续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演出。《楚庄王》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春秋五霸之一，以他为主题创排的歌剧带有浓厚的楚文化基因，故事围绕楚庄王展开，有爱情故事，但更重要的是展现他金戈铁马称霸天下的故事。今晚由导演万芳携手立陶宛女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的话剧《新原野》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是欧洲几乎所有最负盛名的戏剧节的常客，他用现代的西方视角和别致生动的导演处理手法，为这部有着批评中国传统礼教色彩的作品注入了诗意灵动的浪漫气息。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本月27号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向北京观众展现这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广播交响名团的独特音乐气质。本月31号、下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与观众见面，这也是继安德烈·谢尼埃之后，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的第二次联手制作。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罗伯特·多梅斯的小说《八月迷雾》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这部小说在德国问世之后曾经引发巨大轰动。1939年到1945年之间，至少有20万心理病患、残疾人被纳粹称为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在秘密行动中因毒气、药物或被剥夺食物而死。本书从儿童的视角揭露了这一安乐死计划的真相，触目惊心又令人心碎。石一峰的新作《借命而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贯穿着一桩早年的盗窃案，罪犯长期潜逃，刑警则不懈追捕，社会迁移和前行的踪迹在其中清晰可辨。作者石一峰的创作有强烈的现实关照和情怀，本作品亦然如此。传记作品《希区柯克：天才导演和他的女主角们》近日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引进我国。作者唐纳德·斯伯特通过采访与希区柯克合作过的电影人，再现了这位电影奇才的丰满形象。新书《在美国钓鳟鱼》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这是理查德·布劳提根的小说代表作。本书中，布劳提根展现出他诗人式的想象力，在他笔下，日常生活就像被施以魔法一样，展现出梦境般的离奇面貌。以上资讯是由贺林编辑、静桥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入夜之后北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空气扩散条件也有所转差，明天的天空没有前两天这么透亮了，那气温啊比今天略有回落，当然大部分时间依然是比较适宜出行的。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势。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演艺曲音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演艺资讯。 首先我们来关注风暴五开机，由陈伟霆、娜扎领衔主演，由刘欣执导，陈伟霆、娜扎主演的电视剧《风暴五》今天在北京举行了开机发布会。这部剧讲述了陈伟霆扮演的李俊杰受雇于一家信息安全公司，和娜扎扮演的行动组高级组长一起探查案件真相的故事。《风暴五》以金融安全、地区安全作为切入点，将信息战带入了观众的视野。剧中有复仇、有阴谋、有探寻真相、有爱情、动作枪战。本剧是陈伟霆、娜扎的首次合作，剧中两个人都是情商、智商双高的精英人设。娜扎现场也透露了这次角色的性格特点以及带给自己的挑战。下面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大家好，我是娜扎，霹雳精英，情智双高，然后他是一个安保集团的高级组长，25岁，年龄跟我也差不多，但是我没有他这么厉害。他是一个女特工。其实这部戏呢，它是有大量的打戏的，然后我之前接触的都是古装剧的打戏，所以对我来说，在现代里面这种打戏还是一个很新鲜的尝试，而也希望通过这部戏可以在打戏方面啊、表演方面都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纪录电影《川流不息》举行首映典礼，除了主创姚明也这个惊喜现身啊。川流不息聚焦512汶川地震孤儿，通过长达10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了片中6位孩子的成长历程，充分展现了他们在社会各界关爱下度过艰难时刻，于废墟中重建希望的感人故事。影片将于5月12号在全国范围内公映。那本片导演焦波现场介绍了创作这部作品的缘起，以及想要通过影片传达的情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的录音报道。 2008年512那场大地震，我赶到灾区，尤其对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特别揪心。我就想，我能做点什么？能不能我收几个孩子做徒弟，给他们相机，叫他们拍照？一拍照就忘掉了痛苦，所以先后找了这4个家庭的6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5岁多。这样就是，我就给他们相机，然后叫他们拍照片，给我传照片，不断的远程指导和到那去亲自来指导。他们用他们独特的眼光和心灵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灾后重建的，所以一拍就拍10年。我想用这个影片告诉大家，现在灾区已经焕然一新，包括这些孩子一步一步成长在各自所喜欢的领域。你像王希，从小就是老师班里第一名，考上上海交大。还有就是刘明富，特别有个性的孩子，19岁的时候拍了一部纪录电影叫《油桃妹》，也叫《轮椅上的女孩》，结果呢获得了国家电影局的龙标，可以上映，还获得了镇江国际纪录片盛典的最佳导演奖。我觉得告诉所有的爱心人士，你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们的爱心确实浇灌着这些孩子茁壮长大了。 目前《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正在热播当中，三国时期以智慧过人闻名天下的杨修也备受瞩目，他的扮演者王蒙今晚将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热播剧和热播剧背后的故事。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预告当中已经告诉大家了，今天晚上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演员王蒙，欢迎王蒙。 好，主持人好，各位演艺群英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三国机密杨修的扮演者王蒙。 哎，欢迎 欢迎。王蒙颜值非常高，但是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到， 而且他是属于那种，对对对，而且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偏硬汉和就是男人型的，是吧？ 啊，哎，我想问一下，你是少数民族吗？ 啊，我不是，是汉族，但是 很多人有问过你， 我出生在内蒙古。 哦， 但是你长得有点像新疆人， 对对对， 鼻梁特别高，特别像新疆人， 而且五官啊，这个比较立体、啊， 对对对对对， 哎呀，这个胡须也比较浓密， 是为了拍摄留的吗？ 对，很想知道你这些，就是你这个装扮什么的，会为这个剧做了很多的改变吗？ 我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是没有胡须的 啊， 但是我在接这个戏的时候是有胡须的 哦。 然后当时整个化妆那个造型老师说，你这个人物啊，你需要把胡子剃掉，然后重新创作。 哦， 其实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杨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说王蒙扮演的啊是杨修，其实提起杨修来。这个 不太了解， 乔，你能想到的关于杨修的记载是什么？ 杨修好像就特别聪明 啊、 对，就是我之前就想，哎，杨修这个人很聪明，然后那扮演他的人，他的眼睛一定也能透露出 那种聪明的灵气、 智慧。 对，我记得前两天我还拿着一篇文章考过几个来我们节目上节目，哎，我记得还考过你， 你考的我啊， 杨修之死， 杨修之死， 对吧？ 啊、 鸡肋之说嘛，杨修之死，可能这是很多人就是上学的时候学过这篇文章的人对于杨修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王蒙，你先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聊杨修之前啊、你先跟我们说一说这部电视剧它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电视剧、它跟我们以往认识到的那个《三国演义》是一样的吗？ 不太一样。这部首先它讲的历史不是以往的三国那段历史，它能往前移一点、然后呢，它是一部帝王恢复汉室的一部历史剧。 哦， 而且这部戏里面汇集了很多很多的元素，比如说悬念呀，里面动作武打，以及很多官僚之间的一些野心的战斗啊什么的。 哦，啊，就是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叫做计谋， 谍战剧啊，计谋 宫斗，有宫斗吗？ 有， 也有，但是偏弱一些，对吧？ 偏弱一些，对。 啊，那是应该是另辟一个角度来去。就是怎么说呢，演绎那段历史， 演绎这段历史 是吧？ 没错， 所以当时你知道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杨修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 我第一个想法是赶紧去看看史料，赶紧去参考。因为我之前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对所有人对杨修的理解就是他的之死啊、鸡肋啊、以及他的一人一口酥的事件，和他的门子里的活这些事件。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对他有其他的一些印象。那其实我看了一些史料，他其实是当时三国时期的一个很伟大一个文学家。而且出生在四世三公之家庭里面。 哦， 他的父亲就是太尉。所以他的家庭的教育要比当时的平民要强很多很多的。 哇、 对，而且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聪明。反而这也是他最大的缺点，也是因为聪明。就按现在话的人来说的话，他喜欢在领导面前显摆自己。让别人看到，哎，你看我有多聪明多厉害。反而因为这个事件他被曹操所杀。 对对。 但其实真正的我个人理解，其实他真正的被曹操所杀不是因为激烈事件。其实我感受他最大的事件可能是因为他的想法和观念跟当时的曹操的想法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曹操他已经开始膨胀起来。他就算不称帝的话，他也会让他自己的儿子来当帝王。所以他只是那个时候在曹操临死前会把所有恢复汉室的一些名将基本都已经杀掉了，像孔融啊，这个荀彧啊，杨修也是其中一个。 哦， 哎，咱们刚听王蒙这段介绍的时候，就发现他是从三国那段这对这段历史特别的了解，不光是对自己人物了解，对那个自己所就主攻。自己怎么想法也特别了解。 对，其实就刚才我们就不像在专访，像在听老师讲课，你知道？对，就是突然想听到一个老师在给我们讲杨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啊，历史故事什么的。哎，这特别的好。就是你当时接到这个角色以后，其实你就是开始去找杨修的这些史料吗？你都看过哪些他的那个史料或者是典籍什么的？ 我看的就是大部分就是他的个人介绍 啊， 就是他的所有的心路历程这些东西 啊。 但是我在《三国机密》这部戏里面的他的杨修的所有一些跟这个历史还有点不太一样 哦， 因为有很多，因为我们这个戏也有很多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就是 改编， 后来改编，对，有些这个作品 啊，艺术化的处理， 对，处理了一下 啊，所以其实刚才，哎，我们就今天刚才王蒙这一聊啊，我觉得突然有 勾起了聊瘾啊。就是我也觉得杨修这个人，你刚才说到了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他的这个53公之类的，43公啊，然后呢可能也是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有的时候需要在这些就是父辈们面前展现自己我有多聪明。 没错， 我估计肯定会有人觉得，哎呀这个小孩，对不对，这个小孩长大了一定很有前途，他要不断的去秀自己的才华。 对， 所以这个后来就成了他的一个习惯，我觉得。 对，这也是就是从小养成的吧，因为环境不一样，养成之后，他最后当了这个曹操的主簿，现在来说相当于秘书吧， 啊， 最亲近的人嘛，就到了自己的主公面前，他还是有这个习惯在 啊， 所以他就是。 那他是一个很傲气的人吗？ 非常非常傲气。 啊， 我好想知道你在演傲气的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是如何去进行角色塑造的，是吧？ 啊， 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在一起的话，他是一个开坛惊四座的这样一个人，就是他的言语是非常的犀利，也非常的明确。因为杨修他的判断力和他的缜密揣摩都是他的强项，而且他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所以他当军师还是当主簿，他都会给主公提出很多他的想法和意见，帮助主公来赢得这场战争。但是这是正经历史里面的那个正统历史里面的对杨修见解。那我们这一戏里面他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他就是我们在把杨修作为一个比较爱玩的一个人。算是一个赌徒。 哦， 这是给他演绎的部分哈。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其实我在想，他其实也不能算是有多大的很大的艺术改变啊。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以前的杨修，他只是平面的那一面。 对， 他每个人有很多面的，所以杨修他也一样，他有其他的面。就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他真正的野心是什么。他其实有很强大的野心。他想恢复汉室，他有很自己很大想干的事情吧。所以我觉得，我在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当时刚开始还是挺困难的。对，因为他这个人物还是我觉得挺难抓的。我跟编剧也聊过，我说这个人物刚开始是什么样，他说你其实这个人物带给你的就是一个狂字。 一个狂 就是傲狂，然后狠。对， 他还得爱玩儿， 还得爱玩儿。 我刚听说爱玩儿的话，有点像那种纨绔子弟的，因为他本身出身于世家， 对， 可能有点纨绔子弟，但是呢，他又比较的恃才傲物的那种 感觉，再把玩儿给结合起来，这个其实听起来就有点难啊。就我们说爱玩的可能会那种调皮的那种玩儿， 对， 你的这种玩儿是怎么个玩法？ 他就是他把所有的就是在戏里面所有的每一次战役啊，以及各种出的谋略，当成他的一个赌注赌博一样，他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乐趣，也是最快乐的时候。那么其他玩其实就是一个赌博，这是他小的赌博，是他在赌一个骰子。大赌的赌整盘棋局。整个当时的乱世，所有的一切，他拿这个当兴趣，这是他最大的兴趣。 我听说你还给杨修做了一些自己的设计，是吧？ 对，我在戏里边有三个骰子。 啊， 这三个骰子也是当时跟剧组交流之后，他根据当时的那个骰子面来做的。我们平时见那个骰子是六面的，那个骰子是当时是26个面 啊， 那有多少点？ 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骰子，然后三个，然后它只有一个大一小，剩下全部都是数字。大的是胶，是字儿，是胶。小的我先忘了是什么了。就是它那个骰子打出来是很难的，不像我们平时打，它是转起来打。我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还 可以学呀， 你们是还去考，就是考究了一下，就是当时三国时期的骰子是什么样子。 没错，因为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 那玩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玩的时候这个就比我们现在玩的骰子要难很多了 啊，手法也不一样。 手法也不一样，而且完全就是靠赌。而杨修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赌运特别特别好。他行各种事情之前，他都会扔起三个骰子，然后落在手里边，永远都是最大。按现在说三个六。 对。然后他根据用这个来做自己的判断和决定，是这个意思吗？ 对，其实他心里早就已经有了。他心里早已经有决定了，他只是在跟别人说的时候，那他一边在说一边在以他这个形式告诉大家，你看我是 十拿九稳的，十拿十稳的一个情况。 哦，就是他只是用这种形式告诉别人， 说服别人。对， 哦， 哎，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很有魅力啊。 我 就是我觉得你看，如果对一个我看一些古装剧的话，如果这个人太正面，或者是他太邪恶，你总会觉得这个人不丰满。但是如果就是他亦正亦邪，你反而会觉得他很有意思，这样的一个人。 对，没错，就是你从这个人物身上不只看到他邪的一面，也有他很好的一面，因为他出身的这个家庭，他的所有的教养是非常非常好的。他对待父亲以及对待的各种长辈面前，他是非常恭敬以及非常 礼数非常周到的， 非常周到的一个人。 但是也是因为有的时候人说这个性格决定命运啊。 对， 其实你像杨修，你大家可以想一想，他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周围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聪明人。就是他确实很聪明。 对， 比如说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福尔摩斯一样，他不会告诉你他推理的过程，他会直接跟你说一个结果。 对， 你今天去喝的粥吧，就或者就反正就这种啊，然后这时候女孩就彻底，哇，你怎么知道的，对不对？就 嘴上挂了个名， 对对对。然后呢，她有可能就啊，你今天怎么样？其实你看杨修最后死的那个事儿，他不就是因为看见了什么？口号是鸡肋、他自己按说，如果你一个正常人的话，或者是一个军师，你推断出来以后，你得先去跟主公讨论一下， 对， 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要退兵？结果他这好。哎，回去打包吧，咱们马上要撤了 、 这不就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摆一下 自己 能 厉害吗？ 到时候如果哎主公真的下令撤了，那他立刻一看，哈哈，我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就这种人很贱，你知道吗？就很欠的这种人啊，也会很招人的，所以很招人烦的。你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把他演的就是更多的是偏邪一些呢，还是偏怎么样一些？ 我在这个戏里面就是根据剧情里面的需要，他邪的方面会比较多一点。 哦， 因为观众看到以往的这个杨修是正面会比较多一点。那这个戏里面我刚开始也是聊，我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邪性啊，但是聊完之后他说确实他必须要这么强的邪性。他有这一面的，所以我的戏里面是比较邪的。正面也有。但是大部分是在亦正亦邪之间的那一个。 哎，你在读这些这个跟杨修的史料的过程当有关的史料过程当中，他身上的哪些故事或者哪些段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能想起来吗？ 他身上的其实大部分就是你所有的历史史料记载，基本大部分都是他那个那三个事件，三个特定的大的事件。他的那个门字活祸，以及他的 一人一口酥， 然后就是鸡肋。 对，所以你对这个人的就是你读完了他，你包括又演完了他，如果现在让你去评价一下杨修的话，你会如何评价杨修啊？我们来， 我用几个词儿吧。我觉得野心。四世三公。狠。 一直提到这个狠，他到底哪儿狠呢？ 就是他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人。对，就是他想， 我想要的就一定要， 我想要的就一定要得到。就是他会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个事情做成。 但是我觉得看王蒙很难看，就是他本人， 对，他就是谦谦君子的感觉。 对、看不出你。所以你在扮演像这种，因为我们知道演员你不可能演每个角色都一定是跟自己很像的嘛。 对 一定要去扮演那些跟自己不像的这些角色。所以当在这演这种人物的时候，你怎么跳进跳出，怎么去找人物啊，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我当时在找这个人物的时候，就是您刚才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一个人最能感受他的地方是他的眼睛。就是他的所有的狠和他的邪，甚至说他如果坏的话，其实表面上看的坏，那就是很简单的坏，也不能成为坏。大部分就在他的眼睛里面。我从他的眼睛开始找，就是他对于每一个环境下他的眼睛的分辨能力是非常强的。就面对父亲的时候他这个态度是什么样子，以及面对他的主公，然后他手下的人，他是另外一个状态。 对。 哎，你就刚才乔儿你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你现在看王蒙的眼睛，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对， 很谦谦君子的一个人。 对， 对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考验一下王蒙，好不好？来，我们考验一下王蒙。王蒙请对着金乔来一个杀充满杀机的眼神。 我来看一下，我看完之后不会今晚上睡不着觉了。 不会 来来来。对， 这个有点难，因为他实在他很温和。 他很美，冲我来。没有这或者是冲着镜头吧，比如说你可以现在杨修上身，你来一个杨修的眼神，你在当中的好不好？如果各位 比较狠一点的， 对，让我们让王蒙准备一下啊。我们先预告一下，各位如果想要看到这个犀利的眼神，你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以及这个一直播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对吧？来， 准备好了， 杨修同志。哦， 哎，吓到了！ 哎，别，我跟你说，这就是演员。 对对， 这就是演员，一秒入戏 啊！而且只是一个眼神。 对， 哎，你他刚刚那个把眼睛低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好像是在准备，但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已经进入到情绪当中了。 对， 就那个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他低着头，然后把眼皮往上一抬，然后眼珠一斜，哇，这个有这个赞，这个赞啊！大家可以看视频直播， 夸夸就吓到我们了。 对，各位跟哎，那王蒙也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这部剧在哪里能够看到啊？就是观看的方式， 在腾讯视频，腾讯视频每周二的晚上8点开始更新，一周更新6集。 好，一周更新6集。 刚刚那样的眼神是不是在剧中已经有过无数次了？ 有过 无数次啊。哎，这个现在已经更新到多少，就是这个剧的大概多少的进度了啊？ 已经快完结了 啊，已经快完结了， 现在已经到了48了吧。 那你肯定你已经就已经杨修之死了是吧？ 啊，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 有 就他说的这个是就是讲的一个偏门的，所以杨修可能就是他这条线一直在。 哦，我还以为这杨修之死可能就很快就 同一两集， 没有就很快就会完结了啊，结果没想到你还一直得延续到最后的。 对，那个杨修之死可能早死的是前面之前的三国历史是这样。 对对对， 我们不一样，他还能活一段时间。 哦，还能活一段时间啊。这个到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部剧当中的杨修之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北京时间 APP 的观众还有一直播的观众，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王蒙的专访啊。他刚刚在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当中扮演了杨修的角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目前《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正在热播当中，三国时期以智慧过人闻名天下的杨修也备受瞩目，他的扮演者王蒙今晚将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热播剧和热播剧背后的故事。 发全领域大基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假当地经销商。 我姐的海归男友岁数比我爸还大，周末还要见家长，该咋办？ 凉拌。 要不你帮我的姐夫蒙混过关？ OK OK No problem。 如何让父母接受高龄男友？冒名顶替只是开胃菜，尬聊尬舞尬英文，女扮男，老装嫩，误会巧合计谋层层叠加，四个人对彼此的身份有13种误解，每三句话就一句是谎言。开心麻花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址礼堂爆笑上演，官网购票买一赠一。 快乐很简单，87.6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日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国运十足的赢。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目前《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正在热播当中，三国时期以智慧过人闻名天下的杨修也备受瞩目，他的扮演者王蒙今晚将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热播剧和热播剧背后的故事。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今天晚上为大家请来的是演员王蒙，欢迎王蒙。 好，主持人好，各位演艺群英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三国机密杨修的扮演者王蒙。 欢迎啊。其实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大家聊了一下这部剧，包括王蒙对于这个他饰演的杨修角色的一些准备理解啊。那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也特别想要了解点幕后八卦什么，不是就幕后 的 幕后故事什么的啊。比如说刚才那个王蒙跟我们讲说，这部因为这部作品是改编自这个马伯庸先生的，对啊， 对 的作品，据说马伯庸先生还有点戏是吗？ 对、 啊、 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啊、那个马老师也来到现场，一会儿我们开机、然后第二天开始拍摄，然后我是第二天的开机的第一场戏。 哦， 然后当时他跟我说，这个我想演一个角色跟你一块搭一行不行？我说真的假的？ 马老师、 啊、对马老师，我说您演吧。他说对、我说那这场戏您演谁？这场戏就我一个过场啊。 哦， 我从这个当时那个一个府里面走出来一个过场。 嗯， 他说我可以演站在门口那个卫兵。 这个他马老师这么逗吗？啊、 对，然后我说行吗？他说行，我只想演。我说好，那明天上午咱们弄一下，好合作一下。然后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开始拍了第一场戏。 嗯， 我当时那个我记得是那场戏出来之后，我从这个府内走出来之后，然后就刚才说到那个骰子扔向空中，然后落在手里面三个最大，就是断定这个事情已经成功了。然后当时这个马老师站在旁边， 有一个马老师一个特写，特别萌的一个表情，看着我扔起骰子，然后落地之后三个最大，他就哦， 自己给自己加了个表情，加了个戏 是吧？然后给了一个、哦、给了一个 特写， 然后他就杀青了， 连词儿都没有是吗？没有 没有 词， 就一个表情杀青了。 对， 有一个他自己加的词儿、嗯、哦 哦对，哎，那个这个是在哪就是哪一集的播出啊？ 这是应该是在前面的，现在前十集里面。 哦、 就是在董承叛乱之前、 哦、 叛乱之前就有一段这段戏、 哦、 如果是马老师的粉丝看的话可能会注意到这个、 哎、对，这是个彩蛋啊！大家回去我估计肯定你说完了以后会有很多人回去专门找这几集，前十集里边呢就是董承叛乱之前啊，你们关注一下这个杨修从那个大殿里走出来， 重要的是关注摇骰子， 对对，有一个很萌的表情、那就是马伯庸先生， 对，就是我们这部戏的作者。 对对对对，其实他在这个文学创作圈里还是很有名的一位这个老师是吧？ 对， 出了很多作品，《龙与地下铁》什么的，之前还采访过他啊、就没想到他还这么有戏瘾，这么愿意演戏。 哎，那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这个是马老师的啊。我们在这个剧当中还有哪些演员扮演哪些角色？ 我们戏里面就是。刚开始说我们这戏是一个帝王的恢复汉室的一部戏，首先这位帝王就是刘平，就是由马天宇饰演的 啊、 以及他的妻子福寿是由万茜饰演 啊、 我们戏里面的司马懿是韩东君， 哦， 对，然后唐王妃是那个董洁 啊， 然后我们戏里面任鸿昌也就是貂蝉，扮演者是董璇， 哇，这好美，这。他应该严冻。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哈、如果我是一个女演员，我肯定不敢接这个角色， 因为都太美 对，因为这个就是被传的太美了，就接了以后很容易就给自己招骂，你知道吗？啊，哎，那我问问，其实我一直对董洁特别的，就是好奇，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好奇她，因为我记得董洁应该是演过当年很早的一部，赵本山曾经有一部电影，这样就是在一个，她是演一个盲人按摩师的一个。角色，他那时候很小，我记得。 哦，我知道了，那个是董洁呀。 应该好像是他，哎，应该我一会儿查查，我记得好像是他。那个时候就有点关注他，但是我一直觉得董洁这个人，他会不会会不会很冷啊？ 他就是冷清秋，冷清秋本人。 冷清秋，其实在荧幕面前，所有观众看到他是比较冷的一面，高冷的一个，但是他本人其实很热情的，本人很随和的一个人。非常非常随和、 哦、是吗？ 对，工作起来也是非常的很认真、 哎、 很随和，没有什么就是脾气啊什么的， 哦， 是这样一个人。 哎，你们剧组里面排戏的时候 NG 次数最多的是谁啊？就是经常出错的 NG 次数最多的 啊，笑场或者笑场什么的会有人。 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因为条件比较辛苦，因为我们的戏都是比较冬天嘛、 啊、 但是我们拍的当时是在五月份，在横店、 哦、 非常非常热， 在五月份拍冬天戏 啊、哦、对，因为我们要把整个山撒上雪粉，像雪山一样、 哦、 然后穿的三件套，然后大貂的领子这样的， 那好 非常非常热，都有30多度、 哦、 非常非常热，但是所有的演员都是准备比较充足，在拍戏之前基本上很少会有这个出错啊、NG 啊，要不会很影响进度。 哇、 哦，对，也都很辛苦。 哎，一般是不是你们在片场都要拿一小电扇，然后那个没有自己就赶紧扇一扇？ 没错没错，最后本来刚开始拿一个扇子扇，结果发现越扇越热，还是换电扇吧。 还自己要自带就是自己扇扇子的话，还要自己做运动，你知道吗？ 对 啊。哎，你说实话，这次也演了这个三国的戏啊。 嗯、 你之前对于三国的接触或者是了解，反正我是这样，我对三国的接触和了解，大部分是来自那个最早的。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 哦、 那部电视剧嘛， 对， 我问一下，你觉得自己就是如果让你用三国里的一个人物来形容自己的话，你觉得自己会像谁？ 会像谁啊？ 啊，会是谁啊？ 或 者如果说像谁的话可能会比较难，那你先说你喜欢谁吧。 喜欢谁吧。 我喜欢，其实我喜欢很多，就是最喜欢的应该是吕布 啊。你最喜欢的是吕布、哦、 对，是吕布。 哇，这个答案非常出乎我意料、 哦、 为什么？ 因为老说嘛，就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啊， 因为网上老说一句话，他是算是中原大地上的最强男人。 嗯， 所以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很强。 他其实就是情商、智商差了点 啊。对，但是他很强。 对，他很， 而最重要，他跟我 我们是一个地方的，还是老乡。 哦， 啊，内蒙古人吗？ 对，包头市。 哦， 吕布是九原，九原人，就是我们现在的内蒙古包头市。 哦， 是一个地方，对。 哇，因为地缘的原因，所以你喜欢吕布。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就三国里面谁最厉害？就是你看有那么多人，又是张辽，又是赵云，又是三英什么。但是其实你看，都好像都没有打败过吕布。 对，最强的就是吕布了， 是吧？ 对， 哎，所以我问一下啊，女孩乔，你说一说三国里你最喜欢哪个人物？ 因为我没有怎么看过，真心的，因为我觉得三国是一个男人的戏。打小我觉得如果没有太多的美女出现的话，这样的戏就是太 男人的戏。哎， 对， 你这样，你就从你现在所有了解的这些人物里面，你觉得？ 那我肯定喜欢诸葛亮。 哦，你最喜欢诸葛亮？ 对，就是。他很聪明，而且他是那种四两拨千斤的聪明。就是 你不看颜值的吗？ 不看这个，这个里面看不了颜值了，反正都是三国的人嘛。 啊，三国的人物。 对，我就觉得如果是喜欢的话，肯定是诸葛亮，他太聪明了，而且他的那种聪明，他是大智慧，就觉得很好。 而且当时老版三国里面那个诸葛亮也是非常非常帅的。 对呀，那是 唐 国强老师 演 的。 唐国强老师， 对对对对，好，看来真的是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 你喜欢谁？ 我其实说实话，我当年小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最喜欢，我就喜欢刘备嘛，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剧，他就是把他给塑造成刘备。但是其实我后来慢慢长大，我喜欢曹操了。我不知道自己，就是我觉得曹操他是一个爱才的人， 对，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才的一个人， 对， 而且能够笼络住一帮人在他周围，跟着他一起去打天下的一个人， 对，而且他是曹操，我觉得他是典型的这个。豆腐嘴刀子心， 哦， 就是他对于他为什么能笼络所有人，因为他嘴上说的很漂亮的，其实他心里是很有算盘的 啊， 就是他如果今天看到哪一个他的谋士啊或者是谁怎么怎么样，他是给予赞扬的，这样的去表扬别人，但是可能过两天这个人就把他杀掉了 啊，就被他杀掉了， 对，他是非常有野心的，就是曹操了。 哦， 非常非常有野心的， 就是其实有手腕有手段，还有狠心， 狠心，对 对，哎，所以我们这个刚才啊，借着各自对于在《三国演义》当中人物的喜好，其实也可以能够看出每个人现在对于怎么说呢，对待事情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啊。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其实王蒙，你在毕业以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你的同学或者是什么样子，可能都会去选择演电影啊电视剧，但是你好像一头就扎进了话剧里边。 对，没错 啊，你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其实最喜欢的是话剧 啊。 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啊都是在影视里面，以及到现在，就剩我一个有时候还会回到话剧舞台上去走一走的人。 哦， 因为我是比较爱话剧的，因为我刚开始。选择做表演这行当的时候，就是看的就是话剧，就是那种的舞台上的震撼力以及舞台上的吸引力非常非常打动我 哦。 所以而且我也最喜欢，我也觉得就是演员演戏最过瘾的时候也是在舞台上， 因为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表演。 对，没错，你拍戏可以咔可以断，但是舞台上是一气呵成，两个小时从头到尾，情感流露完全的完整的一个。对， 哎，所以你演惯了话剧以后，你再去演电影电视剧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会被喊咔了以后，就是会不习惯或者不适应，有没有那种感觉？ 对，其实有时候那个劲儿正出来，就马上要出来的时候，然后突然咔， 哦， 就很顶的，有内伤。 对对对，可能因为演话剧习惯了以后就 对。 被喊停就不太习惯啊。 对，因为你的有时候你的情绪上来之后，你这个人会头晕会晕眩的，所以你在那个时候正要爆发的时候，一下卡掉了，一下就断点了。 然后关键是一会儿还得让你 再 来一条， 再来一条， 再来一条啊！ 而且我觉得电视剧最重要就是它很多情节，就比如说本来 A 场戏 B 场戏应该连在一起的，但是因为场景的不同，你可能是隔好几天才拍的， 哦， 就是那个感情很难连起来。 对你说的。这个我其实也一直特别想找个演员问一下，因为比如说有很多电视剧他会先拍结局， 没错， 是吧？ 是的， 比如说要先拍一个人两个人，就是比如女演员和男演员两个人生死分别， 其实他俩还不熟呢， 其实他俩才刚进组。 对， 所以这个你有经历过这种的是吧？ 我们大部分的电视剧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 我认为现在的好多导演啊，是对这个东西是有想法的。 哦， 就是以前可能会直接上这个，因为场景的原因， 赶过先 拍这部戏， 嗯， 这段戏。但是呢，现在大部分导演希望演员之间有更好的默契度和配合度，就他可能先上来一些简单 的 戏，对。但是这些戏也是不相干的， 嗯， 有的是在这个戏的开始，有的是中间，有的是后面。 哦， 但是一般把这种的就是生死离别都会往后放。 啊， 哪怕场景不可以的话，也会往后放一放，争取让场景到那个时候再拍。 对，因为情绪那个时候是真的会有， 对 吧？ 一个是情绪，一个是你的演员之间的信任度。 嗯， 演员讲之间讲究的是信任度，信任对方， 嗯， 一个默契程度就有了。 嗯， 对。 哎，那像一般我觉得在现代剧的话，因为他们场景变换的特别多， 嗯， 可能是这种剪接的情况比较多。嗯，在古装剧，因为都在一个片场或者都在一个大殿里面演，是不是会连贯性稍微好一点？ 嗯， 其实好多。我们大家看到所有古装剧里边的室内是在棚里面，当这人一出门就已经变室外了，就换了另外一个场景了。 哦， 而且可能换了一个地方去拍了。 对对对， 对，是这样的 啊，已经换地儿了， 已经换地儿了。 哦，所以我现在每次看电视剧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乐趣就是找他们这段是不是同一天拍的。 哎，你说这就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观众啊，就是电视机前 的 观众他点到底在哪， 已经不看戏了。 哎，所以你会比如说我拍完了一个剧以后，我回去会看一下自己。就是自己表演的样子，然后呢看弹幕什么的吗？你会去回看吗？ 我偶尔会看一下，但我看的比较少 啊， 因为我就是我看一下，我知道当时的感受就行了，我不敢看太多的。 哎，就是就跟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做了节目不敢回听， 对，不好意思听， 我们不好意思回听，然后听的时候会感觉好尴尬呀。 对，因为我觉得永远就是你想的最好的永远是在下一次 啊。 哦，有。就咱们有的时候觉得是不好意思， 嗯， 然后人家有的觉得是可能还不够完美，没有达到自己心目当中最好的表现。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这我们继续聊你的这个演艺的之路啊。你当时， 嗯， 你刚刚说你当时去报考学就是学表演，也是因为看了话剧是吧， 嗯？ 那是怎么样一段经历啊？就是什么让你勾起了演员梦啊？ 其实我刚开始不是学这个表演， 嗯， 是学这个。舞蹈的， 哦， 对，但是那时候我是跳的，就是现在比较流，就是现在说街舞， 哦， 我是跳街舞的，最早，因为喜欢跳街舞，所以喜欢舞台上的表现， 嗯嗯， 但是那时候对于表演还是一个很未知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就因为那会儿来到戏剧学院看了一场那个毛豪老师的一场戏，叫什么什么景来着，是一个国外剧本的一个话剧， 嗯， 就是那个现场那个震撼程度就让我。哭，然后那个兴奋，很兴奋，我喜欢这个， 哦， 我想干这个。 哦，毛豪老师，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个子很小，是 个子很小，就是炊事班故事， 炊事班故事里面的那个， 嗯，对 对对， 哦，他就是因为那样一部话剧，那个时候你多大呀？你已经高考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没有高考，那个时候应该算是高一， 嗯， 高一那么大，对， 所以就因为一场剧，一场话剧，决定了你将来要走的方向。 对，是喜欢这个，太喜欢了。 哦， 哎，那现在一年当中，你会去演几次话剧，或者会排几部话剧呢？ 嗯， 我以前排的比较多，现在因为大部分时间可能在拍戏， 嗯， 但是给自己规定是一年至少想演一部话剧， 啊， 哦，拿出40到50天的时间来演排练。合成演出一部话剧， 嗯， 因为我想回去，因为你拍戏拍的时间太长的话，可能你的好多戏的功力都散发出去了 啊， 你要回到舞台上，回到排练厅里面，好好再开发开发自己思维，吸吸能量， 哇， 吸吸东西进来， 就是你把排练话剧看成了一个自己补充能量的一次机会，是吧？ 对，因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当时其实就是在排练厅里边。 嗯， 天天在磨合，天天在编小品，编这个，这就是我们上学的课程。 嗯， 然后给老师看，这就是我们相当于现在来说的作业。 嗯， 这样，所以是很掌功的一个地方，那是。 嗯， 而且舞台，我一直认为它是最神圣的一个地方。 嗯， 很向往，很喜欢那地方。 哎，你是不是上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好孩子、学霸，就是从来不挂科的那种？ 我还行，我是上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的班长。 哦， 好学生， 一看就是属于就是大哥范儿的那种的， 哎， 对吧？有不是就是那种就是 有组织能力， 有组织能力，有什么事儿大家都会找你的，就是那种的啊。哎，那你其实后来接到杨修这个角色，有你有问过，比如说是 这个挑演挑角色的这个人为什么挑你选去演杨修吗？他是觉得你哪一点跟这个角色契合呀、啊？ 我当时接这角色是去试的戏演 哦， 去试过戏演，试了以后、 一开始就试的这个吗？ 对，一开始杨修，刚开始第一次去试的马马虎虎吧，马马虎还可以。然后当时跟我聊了一下他这个人物应该是什么什么样， 嗯， 然后当时我好明白，然后我直接来了。来了之后就可能有之前刚看到一些眼神的变化，然后以及他的语速和一些设计在里面，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想要，而且你很快 啊， 就是我跟你说马上等于我们拍戏就要很快的，因为它不像话剧要很多时间排练， 嗯， 拍戏可能就是现场我们一些改动的话马上一跟你说你马上反应就马上改变 啊， 很快，而且你有几个点就是感觉能感觉到这个人的所有的一切， 嗯， 然后就合作了。 哇， 其实这都是在舞台上面打下的功底啊。 因为我觉得应该也是有 这方面的。对，我挺感谢这个我在毕业之后在舞台上走这些年， 嗯， 他对我现在的帮助很大很大。 哎，那你最喜欢演的一部话剧是什么呀？跟我们说一下的话， 或者你印象深刻的一部话剧啊。 最喜欢演的其实是如果我不是我。 哦， 当时在北京演了100场。 哦， 那是一个青春题材的，然后里面也有很多歌曲啊、弹唱啊，一部喜剧，当时还比较火的。 哦， 在北京比较火，小剧场话剧是一部。 嗯， 对。 哎，这个话剧还会有复排吗？还会？ 这个话剧可能现在 还没有消息啊。 对，很难了，因为它基本封箱了，已经。 基本封箱了、哦、 对， 哎呀，那挺遗憾的，让他这么一说，好像 对，好想 看一下啊、哦、好想看一下。那你会在那里边有唱有跳之类的吗？ 没有跳，就是他里面是我演那个叫孙彤， 嗯， 男一号，就是他是一个从乡下来到北京打拼的一个有梦想想当歌手的一个人， 嗯 啊，小镇青年的一个故事， 小镇青年，对、 嗯、啊，你这个小镇青年长得有点太洋气了。 没有，当时我在演的时候跟导演沟通，他说你这个形象上面得变一变， 嗯， 然后我就剃了一个基本像光头一样的头发 啊， 然后留起了很长的胡子，戴起大眼镜， 嗯， 完全变化。 哦， 对， 哎，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有幸啊，能够邀请到王蒙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 三 国 机 密之 乾 隆在渊》，嗯，然后呢，王蒙在剧中是扮演了一个角色杨修啊，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插播一条最新的一个消息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文艺广播一直在持续的关注夏伯渝先生在70岁高龄的时候， 嗯，一个 装着假肢再去攀登珠峰， 嗯，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夏伯渝于这个尼泊尔时间今天上午的11:30到达了 C2 营地，海拔6400米。昨夜天气极差，大本营是电闪雷鸣，大雪纷飞，通讯中断，直到现在才恢复。那夏伯渝所在的 C1 营地狂风大作啊，差点帐篷被吹翻了。我们的记者，前方派出的记者徐杰婷应该就在 C1 营地，好像是啊、嗯、说好在早上天气已经晴朗，可以继续前进，我们祝他平安。 嗯，也希望他完成这个登珠峰的梦想哈、嗯、 对对对。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夏伯渝先生他的一些自己的挑战啊，在70岁的时候还要去挑战攀珠峰。我问一下王蒙，你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爱好啊？有什么样子的挑战项目没有啊？嗯、 我就感觉他还肯定也特别爱健身。 对， 嗯， 挺喜欢健身，因为以前喜欢跳街舞嘛。 啊啊啊！ 平时也会练一练，因为我以前是跳这个，现在叫 B-boy 哦， 就技巧。 哦， 你们是练练倒立啊，然后打一些 freeze 啊什么的。 哇哦， 技巧，对， 那个身体素质肯定会很好。 哎，你要可以去参加一下什么《这就是街舞》的那个节目啊。 年龄已经过 了，对不对？哎，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就可以来一个，到时候盖着面啊，说有请神秘人物，又来一段啊。哎，所以你那个是一直都，就是你这个舞蹈一直都没有放下，是吗？ 对，也平时有时候会练的，因为这舞蹈对于我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有很大的提高 啊， 因为它对于我的好多舞台上的你身体的节奏感， 嗯， 它带给你很多，以及好多喜剧点啊，它都是出乎人的一些反应，它是跟依靠舞蹈可以做出来 啊。 对，而且好， 包括你们上学的时候升台行表，你这个 形体肯定就没问题了吧？ 嗯， 对。但是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学街舞，上学学的是好多芭蕾啊、民族舞啊。 哇、哦，你这个真是够全的啊！ 但是上大学时候学的这些戏曲身段啊，嗯、这是学表演的都要学习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当时的特长舞蹈就是街舞。 哦、 当时考中戏的时候也是，我形体考的也是跳街舞过的。 嗯。 哦， 对， 看来还是挺厉害的。 嗯、哎，其实说一说，那我现在问你啊，如果就是你内心里有没有特别想要去挑战的什么样子的？比如说特别想要去挑战的事儿，你也去，比如说登山啊，或者是去到某个地方，或者是要高空跳伞啊什么的，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嗯、想要去挑战的？ 特别想挑战的是吧？ 嗯， 我特别想挑战的是我演一场特别大的独角戏。 哦，你想挑战一个角色是吗？ 一独角戏，然后在一个很大的剧场里面。 哦，就只这个整个这出戏就你一个人 独角， 那会很累啊，所以是个挑战。 哦、这种的就跟那个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个， 对，没错没错， 就像那种的是吧？ 对 对, 对。 哦，我看过那个戏，我就觉得对那个演员简直太佩服了，那个女演员。 对，因为一个人的戏，他有好也有坏。坏就是他自己靠一个人的气场来撑整个舞台， 嗯嗯嗯嗯。 好就是他可以随便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节奏来。 你以前有私下尝试过吗？比如说就排练的时候，或者是以前训练的时候？ 我尝试过一个啊、 哦， 那部戏叫《慢的艺术》，也是一个人的 啊， 但是一个小剧场话剧。但是尝试了一段时间，就是没法尝试，太难了。就当时也是刚毕业，当时的能力是还是有点达不到。 哦， 慢的艺术就讲 慢的艺术，讲的是一个。洗印师就是洗胶卷的，现在可能没有了。 嗯， 在一个暗房里面一个人的生活。 哦， 他是比较就实验参加戏剧节的一个戏， 哦、 比较实验派的一个。 那个是不是会压抑一些？ 很压抑，那个人很压抑。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难。本来那个如果大家进到剧场里面，尽管你是实验戏剧， 嗯、 大家也是希望能很快的走进这个情境里面。 对、 嗯，他又是一个人，又很压抑，他那个代入感可能会比较难。 所以在这个种子在你心里一直都 一直埋下，因为那个当时。没有演出，但是当时都设计好了，因为我们在试的时候，在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就能闻到一股就是我演这角色身上的一股硝酸的味道，很强烈的这个味道。 哦， 这个人长时间在一个暗房里面待着，那种味道，然后他的整个状态，是一进来就能看到的，是很压抑的。然后他会可能好多我们在设计的戏里面，可能有的地方是没有台词的，是带着所有观众做一个呼吸。 哦， 全场一块儿一个互动呼吸，很简单，就感受这个。 哦、 嗯，对。 哎，那如果要是再让你去演一个独角戏的话，这种题材你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吗？你有比较希望去演哪种的呢？ 我其实想演很多我没有去演过的角色，我都想去尝试一下。 哦， 比如说有哪方面呢？喜剧肯定是挑战过的。 对，喜剧是演过的，因为话剧大部分演都是喜剧，大部分都是喜剧。 嗯。 各种角色吧、 嗯， 就是没有特定的我特别想演的一种，就是哪一种我都想去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这个对自己来说， 作为一个积累，作为一个经历、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安排，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会有什么样子的演出计划或者是拍摄计划吗？嗯， 最近公司可能有一些戏上的拍摄计划， 嗯， 然后可能一直到年底，就是年底我还想。回到舞台演一部话剧 哦，还想回来？ 对，还想回来演一部、 哦、今年的这个演话剧的愿望或者是这个任务还没有达成。 对对对，今年的还没有，去年的达成了， 去年达成了。哎，那这个话剧就是能透露吗？说将会在什么时候演？就哪部话剧？ 应该是在年底 啊、 哦，是在年底。但是这个戏现在还不能 透露。 对， 哦、 到时候也会有这个。也会有宣传上面的。 好的，到时候我们再把王蒙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不好？最后对对对，我们送给这个王蒙一首歌吧，夜空中最亮的星，也希望你的这个未来的演艺之路越走越好，好不 好？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王蒙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静桥。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